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某次回望城述职，石惊鸿诚惶诚恐，据表向圣上请罪。 哀将莫要忧心。 皇上倒是开明。 素常是朕看着长大的，他前途无量，又年少轻狂，性情跳脱一些自是无妨。元恒与元昭也已成年，有自己的决断，你我又何必干涉呢？ 当今皇上正值盛年，性情温和，为人仁厚，是很合格的治国之君。底下的皇子看起来也都规矩得很，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啊。然而在石庭云昙花一现的记忆碎片里，六皇子颜元昭死时跪在了一块着了火的牌匾上，那背景怎么看怎么不像太平盛世。 去探望你的时候，我装作不认识他们，分别与他二人聊了聊。阿玲还好，是中原出身，奴气俱全，但那阿叔是南疆人， 看起来不像啊。 是不像，他也没避讳，自称说父母早逝，幼年时随祖父母入关，祖父母染疫病亡故后无以为生，入了奴籍，因为机灵被将军府买了下来。石庭云的南疆话就是跟他学的。 阿玲呢？ 你怀疑他？ 迟小只想到自己在晕眩时听到阿玲那半句将出未出的庭云道。 我谁都怀疑。 一切未分明时，他甚至怀疑六皇子颜元昭。悲惨结局并不意味着什么。楼隐说， 石庭云很喜欢他。 嗯。 池小池等着楼隐的下文。 没了。 嗯。 经过解释，池小池才知道这句话为什么这么简单。因为就是这么简单。阿玲来得比阿叔更晚，他13岁入府，学什么都一点即通，枪法、书画、棋艺、剑术、兵法，样样不差。他为人又活泼机巧，待人接物都颇有气度。石庭云在爱才之心上倒是与父亲如出一辙，甚是爱重他，初次上战场时还带上了他，拔擢之意再明显不过了。而阿玲也没有丢过石庭云的人，虽然没有真正上战场浴血杀敌，但做一个联络官亦是有模有样。回来后，石庭云更是去哪儿都带着他，对弈、练枪、骑马，有心培养他，将他从奴籍擢出。池小池想了想， 阿叔比阿玲早入府，对这样的偏宠有什么意见吗？ 池小池能想到的问题，楼隐都替他想到了。 阿叔自己说，他伺候人的才能比行军打仗的才能更高，个人顾个人，没什么意见。啊，当然，这话的真实性仅供参考。 池小池呼了一口气，目前的情况也就这样了，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，但好在知道了一些情报。石家传统只娶一妻，不纳妾室。自石母病逝，石惊鸿将军便未再娶，常年驻守镇南关。现在将军府里是他这位大公子主事，他的自由度也不算少。于是他决定先行使主权，带他家楼哥出去散个步。外面春光明媚，总是宅在屋里对身体不好。楼隐很听话，找了顶黑色的三纱密离给自己戴上。他解释道， 我见光见风，眼睛会不舒服。 实打实的脆皮呀。 池小池闻言突然就想到，刚才龙影是不是就这样带着蜜梨一个人摇过去，温柔地摸着他的额头，又一个人摇回来。龙影仰头问他， 在想什么？ 满脑子都是孤寡老人公益广告的池小池开口否认， 没啊。 龙影抬手抚了抚遮在蜜梨下的右眼， 这个也不方便见人，只能给你看了。 池小池突然就觉得这个晴雯色情了起来。楼影温和的叹息， 如果不是要做足全套戏码，应该用南疆文纹上池小池三个字，那样更好看。我会试着把它做成玫瑰花的样子。 话还没说完他就咳嗽起来，自问是调戏太过遭了天谴，索性闭了嘴。池小池把自己的衣裳给他紧了紧，灌了个汤婆子给他抱着。天已回暖，但楼影的手还是冷冰冰的。准备完全后，他推着楼影的木轮椅出了光线昏暗的露华阁。外面草长莺飞，带着暖香的风撩动了蜜梨，露出目中人略尖瘦的下巴。池小池推得很慢， 先生跟我讲讲边疆的战况吧。 楼影笑一笑，指尖在膝上缓缓摩挲着，一句句讲了起来。本朝暂无内忧，外患倒是不少，吕平不进的南疆是其中最大的一处新患，还有北边的匈奴虽已示威，但也有不臣之心，所幸其力量不足，因此只要守好镇南关，令匈奴与南疆无法联合，便无大碍。两个人一个教一个听，看起来倒真是一对正在漫步的师生。正式谈完，二人也到了池小池卧室附近。在楼哥面前规矩久了，池小池突然想犯个坏，摁都摁不住。楼隐话说多了，吸了些冷风，又开始咳嗽。池小池趁机给他顺背。 楼哥。 楼隐在咳嗽中偏头看向他，他凑到他耳边故意呵气。 你这么不舒服，怎么不回我身体里来啊？ 楼隐咳嗽得更厉害了，池小池刚自觉自己扳回一城，就听出楼影咳嗽里带笑。他缓过一口气，抬头认真道， 这次条件不允许，下次争取。 小池开车去东北撞了，哎，肇事司机耍流氓没跑，还坐在原地耍流氓。总而言之，老司机池小池宣告八车追尾，死得非常难看。楼影自然是知道见好就收的，注意到池小池两耳都红了，就将手帕收回掌心。 不过不舒服也有好处。 池小池低头看他， 我先病一回以身作则，希望以后某位病人也要听从医嘱好好治疗。 那得看是什么人下的医嘱。 挑剔不好。 我别的不挑啊，就挑这个，所以我得把我的先生养得好好的，到时候好管我啊。 楼影抬头，和小池相处时间这么久，他很清楚小池哪句话是有意撩拨，哪句话是在开玩笑。池小池说出我的先生四字时，就是图个口嗨。但是这样的不经意比他故意开车时要可爱很多很多。同时池小池在自己的卧房前停了下来， 所以玫瑰采回来是要精心养着的，江先生一人放在阴冷的露花阁，学生实在是不忍啊。 楼影忍不住笑， 我的被褥还在露花阁， 人过来就好，东西总会齐备的。 池小池弓下腰来，眉眼含笑， 主要是想请先生帮我盯着人。 他指的是阿叔和阿玲。楼隐当然是默许了，并对他刚才有点不讲理的言论 表示肯定和赞美。 你真像个顽固子弟。 这有什么？我演过。 娄隐记得，那是一个民国时期的翩翩公子，爱抽大烟，爱美人，家道中落后，做了匪山的老二，也是通身欠揍的贵气，嘴欠人贱，终日懒洋洋的，惹得老大时时想要收拾他，但娄隐永远只想抱抱他。 Thank you.